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发布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热辣辣的星期四又酷热天气警告不出奇，我是小张张，来啦来啦。 丰收每日3个钟，希望大家生活过得更轻松，我是小瑞瑞。 丰收快活人，我是手直头马马小强。我学 咗。使唔使拉？使唔使拉？ 唔使，我是手直。 系个手伸直啊嘛。 劲过你哋， 你只脚几时伸直？ 系啊，几时直啊？手又直，脚又直先平。 最紧要系你要腰板挺直。 好嘢， 收到。 好啦，早晨，开始我哋星期四嘅节目吓。好热天气，几好生啊！今日天晴，早上局部地区都有骤雨，3小时雨埋你。我哋有呢首旧嘅英文金曲。Because I love you. I got your letter from the postman just the other day. So I decided to write you this song. Just to let you know exactly the way I feel. To let you know. 在11点钟之后有爱好系列，今日我哋系怀念一位朋友或者亲人，总之一个人物。想起佢，你会用咩歌曲？或者呢一首歌喺你之间最喜欢听，都系可以。 咁星期四咧，除咗呢个爱好系列之外咧，晏少少咧会有 Dr. Eric 啦。咁 Dr. Eric 咧有时候都有一啲宠物嘅嘢。其实宠物咧喺嗱，我唔知道每一个人对宠物嘅喜爱程度都唔同啦。咁样，如果喜爱宠物嘅，可能睇到呢个新闻咧，会更加觉得有亲切啲嘅，或者系直接啲嘅感觉，就系、是、原来宠物咧唔单止系你嘅喺屋企养嘅一只小动物啦，朋友啦，仲系可以系你寂寞嘅时候、唔开心嘅时候咧一个好好地安慰你嘅人。咁因为外国有个新闻咧，就系有位产妇啦，要入医院生 B B 啦，但系因为佢咧有呢一个叫自闭症啦，同埋情绪焦虑症，即系基本上咧佢比一般人咧系会更加不安，因为你面对身体嘅痛苦啦咁样。啊，咁、那个助产士好好喎，知道咧佢屋企养咗只两岁嘅狗仔吓，咁咧就俾佢咧入去产房 入去 陪伴佢。直情喺埋救傷車啦，入埋產房啦，入埋即係生完之後咧，再繼續，即係好似一個 nurse 咁啊 ，nurse 咁就陪住佢。我相信咧，對於呢一個媽媽嚟講咧，係真係好大嘅安慰。如果你唔養寵物，你會覺得嗯點解啊？都係狗仔入去。但對於佢嚟講咧，可能咧平時咧佢望到狗仔咧，佢心咧就會安落翻啊，或者好似感覺好似冇咁驚啊咁樣。 嗱，我自己本來咧就應該話自己本身咧就係有養寵物㗎啦，咁啊由細養到大嘅添。咁我係會覺得由細到大嘅，我會覺得嘅就係其實動物同人之間嘅嗰種嘅聯繫咧，或者係嗰種感情嘅話，更加係嚟得嘅 unconditional 嘅，佢係冇係冇條件嘅，冇條件嘅。咁所以嘅就係你會覺得係好純粹嘅，你愛就愛嘅啦。咁所以我會中意呢一種咁樣嘅交流同埋嘅呢一種嘅感覺咯。咁所以我會亦都有啲嘅研究已經講咗嘅啦，就係如果你屋企有搶木有養呢個寵物嘅，不論嘅就係狗仔又好，或者係貓仔又好，其實佢係真係能夠幫你鎮靜你嘅神經，令到你覺得安樂同埋覺得舒服嘅。特別係有一個動作，就係你去摸佢嘅時候，係啊，你去摸佢嘅時候嘅話咧， 手感啊， 個手感同埋嘅就係你諗下，媽媽媽媽點樣去傳達你自己嘅愛去俾你嘅 B B。摸佢， 系啊，个头一路扫落去， 同埋嘅就系扮 B B 声嗰啲，哎 ，B B 今日食咗嘢未啊？你谂下，好多时候嘅话，你同你嘅宠物讲嘢都系咁样噶， 系啊， 虽然好核突，系咪？ 唔核突，唔核突， 你嗰又系啊， 系啊， 所以咧， 妈妈咩？ 即系等于就有啲人都话毛小孩其实就系自己屋企嘅小朋友，系咪？其实系一样噶，你套用去里面嘅，所以你能够 expect 到，即系你能够完全可以感受到嘅就系话嗰一种嘅好似你自己身边嘅小朋友一样咯，你系要去锡佢嘅，你系会去爱护佢嘅，同埋你会去照顾佢啊嘛。 哦，明白。 而佢俾翻你嘅系乜嘢啊？就系嗰种嘅爱啦，嗰种嘅温柔啊嘛。所以唔一定系啊。同埋再讲翻就系我以前亦都曾经试过，就系帮过有一个机构，我觉得佢做得好好嘅，佢就会系训练有一啲嘅就系嗰、那个情绪系会比较平静一啲，同埋嘅就会系。比较 sociable 一啲，因为其实Dr. Eric 都有讲过，唔同嘅狗嘅话咧，佢哋有唔同嘅性格，有啲系会比较嘅就系扯啲嘅，即系咁嗰啲啦，跟住揽住你只脚咁嗰只，嗰只唔做得嘅，你知嘛？系啦，嗰只唔做得，咁我就做揾一啲嘅就比较温顺少少嘅，同埋比较镇静啲嘅狗啊，做啲乜嘢咧？去做狗医生， 系 去做一啲探访， 即系让啲需要人士安静。 老人家系啊，特别去探访一啲嘅就系老人院，咁因为好多人都冇时间去探访佢哋嘅时候。当你一放嗰班狗仔入到去嘅时候咧，你 feel 到成个地方咧充满活力，同埋个感觉系会好开心嘅。当然有时会有啲老人家佢未必会中意小动物，咁但系若果好多时候你会见到佢就佢慢慢接受咧，嗰个感觉系。是完全不同的，即是动物 和人的气氛，有些声 是不同的， 有些动物那些哇哇哇，有些声是我 的， 有些 他们会挂住的，譬如可能就是今次去探访完之后的话，下个月就是上次白色的那只狗仔呢，有没有来啊，好得意的。 其实宠物呢做到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养狗仔的人最大的是什么，两个字，陪伴。陪伴好重要，即系当你自己一个人坐喺睇电视咧，就毛神神嘅咧，佢会得意，佢梗系中意贴住我，即系贴住我，你会感觉有一样嘢，有个生物喺你身边。好啦，睇完咧，一熄电视啦，夜晚熄电视咧，佢即刻跳咗落地噶咯，即系佢 咁得意， 系啊，即系总之我去边。 佢一定會喺我身邊。咁、所以咧，最初我記得我買呢只狗嘅時候咧，佢嗰賣嗰都係咁講，佢話：如果你唔中意一隻貼身嘅，即係經常黐住你嘅咧、就唔好買呢個品種啦。咁 Eric 唔知有冇講過呢一樣嘢，因為每一種狗仔咧有唔同嘅性格，有啲即係好似阿 Sarah 話齋，成日都好熱情嘅，成日貼住你啊，攬住你，叫唔好走啊，唔好走啊咁樣。有啲咧會比較冷靜啲。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即係領養又好咩都好啦，咁你都會諗翻啊，其實咩性格嘅狗仔會啱自己屋企咧咁樣。 所以我真係好希望嘅就係呢個社會會變得更加動物友善嘅，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嘅，你都要去諗下。其實基本上嘅就係佢哋都有咁樣嘅需要，即係例如公園，我覺得係咪有啲地方係可以俾啲狗仔你帶埋去咧？又或者有啲餐廳，其實如果可以嘅話，係咪可以俾佢哋帶埋啲狗仔或者啲貓？貓仔又唔會噶啦，咁啊狗仔一齊去，可能去食嘢啊咁樣，我都覺得係一件好開心嘅一個交流嚟。 其實而家好多嗰啲商場咧，大嘅商場我講緊都係即係友善嘅啦，俾啲動物入去。我嗰日先經過咧，有個大嘅商場，真係好大嘅。即係差唔多係沙田嘅龍頭商場㗎啦，咁啊見到有個餐廳啦，咁樣有一對情侶啦，面對面咁坐，右邊咧擺張凳就係坐只狗仔，個狗仔好定好乖，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坐喺度等爹哋媽咪俾嘢佢食咁樣。當我最初又望錯，咦嗰度啊真係狗仔嚟㗎喎，唔係人仔嚟㗎喎咁咁咯，咁嗰感覺畫面好得意嘅，即係好似一對夫婦帶住個小朋友，而嗰小朋友係有毛嘅，係一個狗仔、坐咗側邊等嘢食咁樣，即係個畫面係幾得意嘅。 系咪导盲犬定系佢完全系可以俾你入？ 真系狗仔。 我都有见过，我知道你讲紧边一个呢、這个商场。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其实有时我又会觉得呢一啲嘅主人嘅话，有啲嘢系咪需要注意一下咧？ 惊吓亲人， 即系唔系惊吓亲人，而系你只狗仔如果系坐喺一啲人坐嘅位置，又或者就系俾一啲嘢佢哋上台嗰度食，或者系舐，或者系点样嘅话，好可能要。considerate 一下，系啦，因为我有见过嘅，有见过，因为咁样嘅话会搞到唔系咁开心嘅，咁就系去饮茶，咁嗰度地方究竟佢俾唔俾你去，我就唔知啦。但系嗰个人就俾自己嗰只狗仔嘅就坐咗喺一个位度咯，咁嗰个狗仔嘅就真系喺，咁佢唔知噶嘛，空嚟空去咁样，即系就真系空啊！咁跟住佢又用一啲喺嗰间酒楼嗰度提供嘅嗰啲杯杯碟碟啊，佢就会摆啲佢啲狗粮俾佢咁样，咁我就会觉得咦系咪唔系咁好咧？即系有时我谂你喺呢啲咁嘅位嘅话，就要去谂下就其他人嘅佢哋嘅感受咯，未必 O。Okay, 所以 有時未必 OK。 我嗰日行遠啦，我再擰翻轉頭咧，見到啱啱嗰個女士已拎咗一塊唔知布定係唔知即係總之一啲嘢啦。我相信係要佢隔住嚟坐咁樣咯。係係，咁我諗佢哋都會諗到嘅，啱嘅。即係如果你中意就中意，如果唔中意咧，就會覺得好似唔係咁好咧。佢坐過張凳咁樣咯。 唔好意思咁講一句，我覺得就係話，即係中意寵物嘅話，當然係好啦，係咪？但係我覺得更加需要嘅就係要都顧及其他人嘅感受，咁樣你先至唔會俾人哋覺得。反感， 明 白啦，咁慢慢慢慢呢一样嘢嘅话，就可以再延伸落去嘅话，就可以有多啲嘅地方开放，又或者有多啲嘅地方可以对佢哋会友善一啲。我谂先要喺呢一方面嗰度咧，就宁愿系要即系 做得好啲。 自己尤其是系自己系宠物嘅主人嘅话，更加系需要有呢一方面嘅 awareness， 即系我觉得你系要 aware 下咯。 嗱，我身为一只马，我坐呢张凳，你唔介意啊嘛？ 我唔介意，系啊， 你唔介意佢次次都唔坐你嗰张。有次你错开嘅话，喂，依张我嘅，你唔记得咩？佢好搞清楚嘅，放心啦。 10点29分听你的香港电台提提的风骚浮人啦，今日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日间酷热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先听咧10点半新闻报告，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继续二读辩论202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实政员卓田北辰表示，建议方案之下，直选议席减至两成，民主元素的确减少，但系认为冇人想生活喺高民主成分、低社会文明嘅地方。民建聯郭佩凡認為直選比例過高，會過於政治化和民粹化，令到議會亂象重生，又認為改革有助重新廣納四方人才，強化基層治理。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霍啟剛認為今次法案修訂是急切和必須，認為建議的442組成方案有利吸納更多不同階層和政治光譜的愛國者均衡參與地區事務，令到議會可以五光十色。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的特區政府代表團在貴州省貴陽市展開第二日行程，朝早抵達國家大數據貴州綜合試驗區交流體驗中心參觀，下午將會與貴州省領導會面。李家超听日将会出席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李家超寻日在个人社交专页表示，希望借住今次到访机会推广香港，并发挥内地九省区与港澳山水相连、经济联络密切以及一国两制的优势，深化香港与泛珠三角区域城市之间各领域的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会就港车北上措施与内地就多方面，包括文件要求和保险安排等，研究如何便利申请者。至于短途高铁班次地铁化的进度，林世雄说正是研究让乘客在高铁站候车期间可以简单手续更改车票，改搭来往同一内地站点其他班次的列车，但是涉及到内地系统的更改，要进一步与内地商讨。对于高铁西九龙站上个星期六信号故障，服务一度受阻，林世雄说日后若果有事故，期望港铁可以更早让乘客取得资讯，包括服务安排等。當局亦都會在不同層面監督港鐵落實早前就資產管理及維修保養制度全面檢討的報告建議。美國聯邦法院一名法官早前發布命令，限制部分政府部門和官員與社交媒體管理人員對話，避免平台上內容遭官員點評之後而被刪除。拜登政府入禀提出上訴，上訴文件認為裁決對拜登政府遊說社交媒體監察不實信息的努力受到挑戰。 较早前，共和党嘅路易斯安那州同密苏里州总检察长提出诉讼，指控政府官员过度忧虑，质疑新冠疫苗成效或颠覆选举嘅贴文，并鼓励社交媒体审查内容。路易斯安那州联邦法院的法官作出裁决，禁止卫生部门和联邦调查局等的人员就游说、删减受宪法保障的内容与社交媒体管理人员对话，但是涉及犯罪活动和国家安全的内容除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57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25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1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5.7跌3.6，盈富基金19.34跌1.3。腾讯控股333元跌2.4，建设银行4.54跌3.8，阿里巴巴82.65冇升跌，小鹏汽车57.45升2.35，比亚迪股份265.2升3元，友邦保险79.45跌9.5，中国银行2.86系升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8，日元144.36，瑞士法郎0.898，加元1.328，人民幣7.247，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85，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32,933点，跌405点，港金報17,88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88美元，卖出1,9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定富街。咁另外啦，油麻地嘅海云道由于有路陷啦，海云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对出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顺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的潜逃，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这三位老警察是不是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 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亚洲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呢个节目啦。作为一个香港人呢，我相信对一样嘢一个地方呢大家都唔会陌生㗎啦，叫大排档。虽然呢我哋好似即我自己啊，好似好耐冇去过类似大排档嘅地方。你哋多唔多㗎以前？ 以前梗係多啦、哦、以前。 街坊小食啊嗰啲咁样。但呢有个大排档呢而家香港啊就有啲嘅新嘅搞作喎。咁你觉得你会唔会即係嗰啲底呢，咁因为网民呢都有两极嘅意见，有啲 ok 喎咁样。就是、大排档搞放题咁样任食。大排档呢以前就唔系嘅，一向都唔系啦，即係啲小菜一碟计逐碟计咁样。但佢而家呢可能系促销啦啲生意呢，就系、是、搞呢、這、一个放题嘅，咁几多钱呢，就係288蚊一位，你四个咪照成咯咁样。 嗱而家 就 讲继续解， 嗱而家就讲喎，最平288入门价任食小炒。 嗯。 小炒或者嗰啲煲仔菜嗰啲咁样。好啦，如果再加多100即係388呢，就可以任食火锅或者呢个麻辣水煮菜。再加多100，最贵488呢，就所有菜单你鍾意叫乜都得嘅，400蚊一个人咁。咁有啲人就话大排档啲好平喎，几百蚊一个人，即係如果四个人咪千几蚊，梗係唔去啦咁样。咁但係有啲人觉得都试下都几得意呀咁样。咁囉係呀，即係大排档。食放题呢一样嘢，呢个得唔得咧？会唔会啲人会觉得系啊？ 我唔会， 你都唔会嗬？ 唔会啊，因为大排档系另一种风味嚟嘅， 就系平靓正， 平靓正，唔系火气镬气嗰一种，哇！嗰杯水洗完咧，甩落个地下度，嗰种爽快啊嘛， 大家冇所谓， 系咯，系啊，生病 唔系食佢干净嘅， 冇错，系啊， 比如啲啤妹过嚟嘅啫，系啊，唔开唔开支啤酒啊，咁嗰啲系咪？ 佢唔系咁嘅声啊，对唔住。你破坏晒啤妹， 你扮啤妹，你扮啤妹，啤妹 O K 噶。 嗱，啤妹最开心咧就系有冇火机数噶，有冇冇家数， 你又谂呢啲啊？ 我真系冇乜点接触啤妹， 有嘢真冇噶， 因为冇嘅。点解？因为啤妹通常唔会嚟接触我哋噶，佢都系接触嗰啲马兰奴，接触马兰奴系啦，佢一定会埋佢啲马兰奴身边嘅，佢唔会埋嚟我身边嘅。我见到佢咁靓咁，我一定唔帮衬佢，你明嘛？真唔知道究竟系点 嘅，系啊，所以大排档嗰种气氛就系大排档，你唔好即系咁样搞乱档啦，系啊， 系啊，即系真系搞乱档， 系啊，你酒店高级酒店，你摆到佢接凳喺度摆大排档，又系冇事，大排档就系大排档， 同埋咧佢就话限90分钟，咁啲人会更加啦，即系90分钟边系够啊？人哋食放题嗰啲可能再耐少少。 其实佢咁样分分钟系好大件事啊！嗰啲马兰奴咧，如果你话任食，梗系坐喺度慢慢食啦，90分钟真系你盏又嗌交啊，杯碟横飞啊！ 同埋都唔系太明佢嗰个流程或者个做法系点样。如果你讲紧话俾我200几蚊嘅话，咩叫做任食啊？即系咩叫放题啊？ 系咁点？ 即 系咁点？ 哦，即系譬如可能个小菜上边嘅，一阵间又叫你炒个蚬，一阵间又叫你整碟猪肠咁嗰啲啊？ 喂，其实真系唔好啊！ 到最后尾系啊， 盏嗌交啊！喂，你 同埋贵咯， 炒碟嘢哇嗰个。嗰、那個四眼仔已經食咗12碟咯，咁、我就話俾你聽，我炒呢碟要炒20分鐘，實係好多方法去即係等你唔好食咁，梗係啦。我覺得呢啲嘢即係一樣還一樣咯。 點解你要咁負面咧？點解你唔可以諗下㗎？即係其實嗰、那個做放題嗰、那個大排檔嘅嗰個廚房嘅就唔會好似你咁諗嘅。 廚房佢就 攞啲嚟抹啲手啊！ 嗱，前次都會食啊，前次佢已經食咗12碟喎。 其實嗰啲。 啲炒定喺度就係冇意思啦。譬如你嗰啲小菜嗰啲好好油膩噶嘛，係咪先？ 唔係佢份量可能又會細碟啲咧，一定會 都 係 啲新主意啦。 大排檔就係大排檔，不過你講真，我好耐冇去大排檔。香港我淨係知道咧，石硖尾仲有，石硖尾街市嗰度啊，仲有嗰啲小炒好出名嘅。而家就真係周圍都少。 嗱，我唔知道係咪嗰種係咪就叫大排檔啊？定係叫做即係好似類似一啲 food court， 但係平民 food court 啦，講緊啊，即係唔係喺商場度好靚有冷氣咁嗰只。就有一次咧，我有啲朋友仔啊帶我去咧，就係喺沙田嘅，係咪大圍啊？ 係咪沙 嗰只？ 顯勁 系啦，我真系唔知 半露天嘅。 系啦，因为有人车咗我之后，跟住咧就啊，你 drop 低我啦，咁跟住咧就行入去啦，跟住就已经有人已经先到啦，即系有一啲先行嘅部队已经坐晒喺度啊，揾晒位啊。 有冇食乌头鱼啊？ 乜都有，嗰次系真系好正，多数都系食一啲小炒， 小炒 系啦，热炒咯。咁跟住就哇，你会发觉入到去个乌烟瘴气，但系好正，我觉得好有嘅就系我哋香港人嗰啲拍嗰啲电影嘅特色。你有时你会觉得就随时可能会有事发生，即系有人意思系大声咁样嗌你一声。咩事啊？咁嗰啲啊，咁我覺得哇好正，同埋佢就嗰啲顏嗰啲感覺，你會覺得哇，你食完之後嚟覺得臭崩崩噶， 一陣味 啊 嘛， 油 煙味啊嘛。 是啊、一定是臭崩崩的。咁同埋佢哋仲要是怎样呢，坐咗喺嗰个位嘅话呢，是可以周围去唔同嘅档口嗰度买唔同嘅嘢食。但係佢哋係叻在嘅就係佢哋会知道嚟得到嘅就係俾你呢一度。即係可能嗰一间嘅就係我叫一个粥，嗰一间嘅话我又会叫一个炒蜆。呢一间嘅话呢我又叫飲嘢嘅。咁我都系咪叫大排档啊，都系咪叫 都 系大排档嚟㗎嘛。好正，我都好开心。 好多呢啲。 因为你一坐低佢可以食到唔同类型嘅好味。 我 招牌美食 最近都见识过一档喺牛池湾嘅，哇，过百张台， 哇， 咁劲 系啊！佢食烧 都摆酒都可以，喂，嗰度摆个酒都几好啊！ 佢全部喺街上面， 唔系佢其实系嗰啲点讲咧，即系临 时开嗰啲， 系咩嚟噶？ 旧式嗰啲村嚟嘅街市啊，咁样有啲吉铺嘅又要卖啊，全条露天嘅有啲半露天嘅有店铺嘅，当然亦都有啤妹啦，即系呢个环境 啤妹不可少噶， 不少得，系啊，真系啊，咁佢每张台咧。一大沓嗰啲膠台布咧，已經攞個萬字夾夾住啦。係 冇錯，冇錯。 即係第一時間就一收就扯， 係啊， 哇，好正， 係啊，呢個好有風味，係 啊， 仲要係油油地嘅，係咪一定個油油地嘅？同埋你就唔知點解個碗嘢擺上去，佢會攞嚟攞去。有冇發現一樣嘢？ 有啊， 唔知點解。 同埋佢嗰檔嘢咧，就以呢個燒鵝馳名嘅。 哇！ 乜都有得食，咩酸菜鱼啊、水煮鱼啊，而家兴嘅，我全部有。打冷又有烧鹅，又有火锅，更加不能缺少。 你讲系同一间， 同一 间好似我咁样嘅就系集大成嘅，即系周围去叫佢又唔介意嘅。 系，但附近仲有几档嘅。 系咯，你又唔介意噶嘛？你可以坐喺呢一张台，就系嗌唔同嘅嘢噶嘛。但系佢哋自自然然到你走咗嘅时候咧， 食 系啦，阿胜记又会收翻佢自己只碟啊，跟住咧就系阿张记嘅话又会攞翻佢。自己個杯啊，咁樣噶嘛，張 台個膠水壺咧， 斟啲啲油 綠筷子，綠筷子 嗱，綠色嗰啲壺就我嘅，紅色就你嘅，嗰啲本來透明嘅已經唔再透明。喂，但 系 好爽 啊！ 喂喂，嗱，人多先好，人多去先好，叫得多嘢。 大排档嘅话，如果你真系一两个人嘅话，系食唔到嘢噶。你炒碟嘢再加个汤，你已经饱啦，系咪？ 如果同小女朋友去更加唔好啦，阵间佢会 吱吱声， 系啊， 咁样 你食唔得。 系咩？你识啲咁嘅女朋友噶？ 唔係，有啲人會 尋找美食，我覺得係 會介意嘅。 有啲女仔介意嘅，係 咩？ 係啊，有啲女仔介意。 跟住可能係揾個紙巾濕紙巾抹下， 係啊，諸如此類啦。但係我覺得大排檔咧，嗰杯水洗完嗰杯水一定要向地下倒， 我都係咁話，係或者倒人哋個腳嗰度，係咪？撇落個腳嗰度。 你成日向上邊，上邊打。 真係好開心， 好開心，好開心，係啊，正啊， 香港文化， 係啊，正 好。好啦。提提大家，十一点之后我哋嘅爱好系列，今日一首歌，嗰、那个咧系怀念一位朋友啦吓。 啊，其实不如咧将佢嗰个题目咧整大啲啊，好嘛？其实系回忆，可以系回忆一件事、一个人、一个朋友、一个亲人，咩都得。 冇错。 总之你嘅回忆嘅话，你涌上嘅话，有一首乜嘢嘅歌去配呢一件事咧，都系同我哋分享嘅。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 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望常情，人生没有那么困难。心理学家阿德勒话：认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认同宽待对方的不完美，这样就是人生。他的心理学是带给人勇气的心理学。所谓勇气，就是克服困难的活力。缺乏勇气的人，一遇到困难就会跌入人生的黑暗的暗渊。人生有几种不同的任务，包括有工作的任务、识朋友的任务、爱的任务。有时当我在任务之中陷入困难，如果还拥有关心对方、以对方为优先的想法，你就会有勇气。阿德勒他说，我只有觉得自己对人有贡献的时候才会拥有勇气。有勇气就能面对一切的困难，有勇气就能够不受他人的评价影响，接受真正的自己。他曾经讲过，人生其实不是那么困难。如果你觉得困难，是因为你令人生变得太复杂。阿德勒他说，人生其实不辛苦的，是你故意将自己的人生搞得非常辛苦。他举了个例，有一道门只有5英尺高， 有两种方法可以走过去。一种就是挺直身子走过去，而你是高过五尺的。另一种是弯身走过去。如果你是高过五尺的，到门得五尺，你用第一个方法一定会撞到个头，还会撞得好痛添。如果你用第二个方法弯身走过去，就可以非常顺利。他说人生有时为什么会觉得这么辛苦呢？就是你挺直身子穿过门，明知道这件事是做不到都要做，结果就会撞到头。反为你耷低个头慢慢走过去，基本上一切都会很顺利。那什么生活方式会令人生是辛苦痛苦呢？答案就是我们自己的思考方式。没错的，人生会遇到痛苦，遇到考验，遇到挑战。正因如此，只要下定决心将自己的思考调教一下，人生就可以变得很单纯。一道门用什么 方式去渡过它，就纯粹取决于你自己。喜欢挺直的身走过去，就算撞动都无所谓，你都可以。又或者用另一个方法弯住身走过去，你都可以。总之没将人生搞到这么复杂。如果你觉得人生好痛苦的，可能一个原因是你将人生变得太过复杂，太过辛苦，太过孤独。夜 到难何再倚，不逢我迎头再遇，东荡如借海，城在两岸仍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望闻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再倚，不逢我迎头再遇，动荡如这海，城在两岸仍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望闻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 暑假嚟啦。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我是羊羊最爱的李丽瑞瑞瑞，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电台第二台， 七月啦，放暑假啦，去边去玩啊？ 肥强，冇嘥时间啦，搵份暑期工啦。 系、哎，咁搵咩做好呢？ 想搵暑期工，梗系要搵我暑期工达人啦、啊。因为搵暑期工同埋做暑期工都会有机会中伏噶。 除咗中伏，同学仲有机会喺工作场所遇到危险，所以做嘢一定要专一担当，咁先至安全噶。 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暑期工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搵暑期工作要认真，做嘢安全最好小心。我系力津。 喂，今日即刻其好好喎，讲暑期工啱晒啦，后生仔啊，吓暑期工咧，即系可能有啲个个人嘅目的唔同啦，有啲人可能即系纯粹打发下时间啦，有啲人可能搵翻啲钱啦，咁有啲人咧就希望咧识多啲人啦，咁样样。 梗系搵钱啦，我细个嗰时候我 form three 已经搵暑期工作啦， 做咩啊？ 拖汽水嘛，你话？ 去嗰、那个系再大啲噶啦，嗰时咧就系搵工厂做嘅，就系问隔篱屋。即係個身份證去嘅啦，呢啲唔啱嘅。但係因為嗰時嗰啲身份證咧冇相嘅，要14歲先夠。我就走去新蒲崗嗰度，逐間工廠大廈下邊貼咗啲街招咧，喺度揾暑期工，好開心。 你咁積極㗎嗰陣時？ 梗係啦，我哋啲做人好積極㗎嘛，$14到$16一日到啦。係、啊， 結果都做咗係嘛？ 做到，做到， 做咗一日係咪？跟住買個雞髀又洗曬， 通常都係咁噶啦。瞓覺， 你唔覺得咩？暑期工通常都係徒勞無功啊！ 梁繼章、李麗瑞、馬小強，風騷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爱好系列开始咗啦吓，咁、我哋今个礼拜主题就系回忆起某个人某件事带嚟嘅歌曲。 好， 仲记得嗰时咧，首先咁讲就人同人嘅缘分好得意啊，即系就算系经常见面嘅人咧，可以系由一件事或者由一日开始咧，系以后都冇再见面嘅。你有冇有呢啲嘅 case 噶？即系可能见完今晚咧。一世都唔會再撞。我記得你嗰時講過咧，喺異地可能識咗一啲嘅導遊或者一啲嘅朋友，係、真係會見完之後，永遠都冇機會再撞翻咯。嚇、咁啊人 會人就係咁噶啦。 我記得好多年前咧，我啱出嚟做嘢咧，嗰陣時咧就喺一間報社，嗰陣時好多嗰啲年輕人嘅報紙啊。如果大家 即係年輕人， 係啦係啦。 周報 有幾份 青年周報有兩份嘅， 用啲單色紙啊印啊咁樣， 一係紅一係藍， 係紅啊藍咁，裏面好多啲年輕人嘅資訊。 係啊，夾住翻學好型噶， 係咩？ 梗係啦， 你夾住翻學翻譯啊？ 係啊，介紹音樂、介紹唱片噶嘛，好正噶。 係嗰時候咧，就係呢一其中一份報紙個館裏邊啦嚇，認識咗一位女仔。咁嗰陣時因為我有時要交稿啊，上去合即係傾啲嘢啊咁樣。咁每一次咧，因為佢老闆好忙嘅，成日都唔得閒，先交。俾佢咁啊，耐唔耐咧就要接头啦、倾嘢啦、交收啦咁样，开始咧就变咗朋友啦，即系由即系工作上变咗朋友，又唔知几时开始咧，好似朋友之间又多咗少少，好似系拍拖咁样，但系就大家都好冇清楚咁讲出嚟嘅。你有冇试过呢啲啊？即系 有 系又唔知道是不是， 寻日先完一单啦。 吓，我想听你呢个。 怎么个大佬好搞？ 即系啲好， 我继续啦，大佬 好虚无缥缈之间，你觉得系，但又好似唔系好意思， 好似好暧昧啊。 系啦，咁于是就混混沌沌咗一段时间之后，咁有一日突然之间同我讲，佢话佢去法国啦，学画画咁样。好似好遙遠咁 喎， 去法國學畫畫咁樣。咁於是咧就有一晚咧就坐喺呢一個天星碼頭，即係碼頭啦，唔記得，應該坐喺碼頭嗰度。咁啊，其實冇乜嘢嘅，即係佢話我聽日走啦，咁樣可唔可以陪多一陣咧？咁咁當時因為都唔係好搞得清楚啊，所以坐到十二點我已經喂，不如走啦。 凌晨十二點啊， 係啊， 都冇咩事會發生。 係啦，走嗰時又冇得網上訂咩？有嘅即刻卜卜卜啦！ 咁我仲记得佢系有啲嬲嘅，佢话我听日走咯， 哇，讲咗几次咯？ 你咁快，即系你陪多一阵都唔得咁。 系 咁，我由嗰晚开始，即系第日走咗之后咧，咁多年都冇再见过。 哦，梗系啦， 唔知佢仲系留喺法国啊？ 见到你都唔见啦，定系走啦？等咗成晚。 呢个人可唔可以积极啲咧？ 可以啊。 点解要咁样？ 所以我咪鼓励佢咯。 真系上有啲嘅友情。可能去到某一个位突然之间停止咗，唔知几时能够再、 啊、 好似个交叉线吓，大家分开咗之后有冇机会再喺返埋一齐见返面呢？衷心送俾一个而家喺法国嘅朋友。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那天再 好。咁今日要讲嘅一首回忆嘅歌啦，咁我諗都系一啲嘅怀念啦，又或者嘅就系一啲即系会令你諗起一啲以前嘅往事嘅歌曲、嗯。因为今朝早嘅话呢，收到有一个好唔开心嘅消息嘅，咁就系 Coco 李玟呢离开咗我哋。咁我諗对于所有佢嘅 fans 嚟讲嘅话，其实都好难接受。咁我只系会突然之间嘅话会想起嘅就系、是、以前我曾经访问过佢嘅一啲画面咯。咁、嗯、我就记得嗰阵时候咧，佢就系去台湾地区度发展，咁跟住就翻嚟香港嗰度咧就系、是、做宣传嘅。咁我就有幸能够就访问佢。喺当日嚟讲嘅话咧，我系好记得个画面嘅就系佢坐咗喺个直播室嘅一个角落嗰度。咁我哋未开始访问嘅时候嘅话咧，就见到佢系咁伸只手落去一个嗰啲纸袋嗰度，咁仲要系嗰啲纸袋一个胶袋嗰度，就是撕啲撕啲撕啲。咁跟住佢就系、是、咦好得意喎呢个小朋友，即系呢个妹妹。咁咧佢就系喺度攞嗰啲咩出嚟咧，就喺、是、嗰个袋里面嘅话咧，就抄咗有一啲面包出嚟食。咁啊净系得所有成个袋里面嘅啫，特得一种面包嘅啫，嗰种嘅就叫做菠萝包。咁好记得呢个画面嘅，因为我就系、是、我成日就以为我未了 解到佢嘅背景嘅时候嘅话咧，我就谂住啊，会唔会就系嗰啲 A B C 系喺外国嗰度，可能喺嗰度大，跟住佢就先至再回流翻嚟嘅咧？就唔系，其实佢系土生土长，系香港度长大，不过咧就过咗去台湾地区度发展，跟住佢就有佢自己嘅歌唱事业。咁嗰阵时候咧，就咁啱佢要翻嚟去做呢个宣传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佢好开心咁样就喺度食紧菠萝包，因为佢话佢每一次翻嚟香港嘅时候，就佢翻到屋企啦。咁而且佢必定系要买嘅就系菠萝包，食到嘅就系呢一种嘅就系屋企嘅味道。咁嗰阵时候嘅佢俾我一种感觉嘅就系佢好活泼啦，佢好开朗啦，佢好好倾啦，同埋佢就系好真心。以及佢同我讲过就系话，佢好中意唱歌，佢好想有人知，即系每个人都会知道嘅就系边个叫做李玟。咁之后嘅话，当然佢嘅歌唱事业非常之好。咁到今日能够即系应该话到今日咧，大家都知道咧，就系佢亦都去到一个地步系能够搭上去嘅就系奥斯卡嘅颁奖典礼嗰度，就系唱咗有一首嘅得奖嘅歌曲就是《月光爱人》。咁係啦，到今日聽到呢一個咁嘅消息嘅話，咁我知道就即係突然之間都要消化一下，同埋覺得係難受嘅。咁當然我哋無法明白，就係情緒病嘅折磨係會令人做出一啲就係不可挽留嘅事。咁只希望嘅就係所有有情緒困擾嘅人嘅話，都能夠得到治療，亦都希望 Coco 李玟 rest in peace。 仔细地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是另一个自己，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再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 送俾大家嘅有李玟嘅呢一首《自己》。 嗯，咁啊，网上都好多人咧怀念啊李玟啦，同埋都多谢阿 Sarah 啦，送呢首歌出嚟嘅。好，小强。 我今次呢首回忆嘅歌呢，我要多谢两个礼拜前我哋嘅校长，你又知唔知阿华哥？阿华哥，依家唔敢叫佢华仔。 点解？ 因为佢呢，原来呢，佢系一个同佢共事咗三十几年教书嘅同事呢，原来就系我冇联络三十几年嘅一个同学仔。 肥仔？ 唔系肥仔， 拖你手嗰个嘛？ 唔系，佢同我一齐。搞书局的 记得 一起喝茶呢，即是华哥又约埋佢，我哋三个人一起喝茶呢，讲返你好多往事，我真係好感激佢，即係好多回忆返晒嚟，然后华哥坐喺度听我哋两个喺度回忆呢，佢觉得都好好开心啊。我就係讲我哋去搞书局，嗰时我哋係上去国内嘅，但係呢嗰时呢我哋唱前呢就先嚟嗰个步骤系点呢，六点几就去九龙塘，就坐呢、這个第一班嘅火车。嗰班火车咧好神秘嘅，唔系佢终点站，佢唔系话去罗湖嘅，系话去上水嘅。咁有人话俾佢听，嗱，举例六点零八分嗰班咧，你就上去啦，系最早嗰班。咁原来去到上水咧，成卡火车咧，啵啵啵熄晒灯噶。咁然后咧，里边有啲海关嘅同事咧，咁我哋就一齐根据过关。你明唔明啊？咁我哋系就系排第一噶啦，然后呢一集去到罗湖个集店门一打开咧，我哋就轰一声飙过去。 永远都 系第一个。系啊，即系嗰种心情咧，好兴奋，跟住飞咗过去呢个深圳咧，就然后两个人一个前一个后，就去嗰啲铺头仔嗰度换嗰啲人民币啊！哇，即系嗰啲经历咧，真系历历在目。然后咧就坐火车，然后去到广州。咁因為我哋咧係成嚿錢咁去買書啊，買啲國內文史哲嗰啲中文書簡體字嘅，嗰陣時好興嘅，喺旺角，我哋都係原來係 MK 大嘅，我哋嗰個書局咧就喺豉油街，而家嗰個叫做唔知咩商場，我唔記得啦，就對住呢、這個球場嘅麥花臣應該係。咁然後咧，去到廣州咧， 嗰度有好多應該係樓上嘅書局係嘛？你係咪嗰啲？係 嗰輪 係嘛？樓上書店 冇錯，我哋原來 有好多 文青嚟嘅，我哋係第一代文青。係啊，你會唔會破壞咗你文青嗰個形象啊？嗱，我哋嗰個書局咧叫五居啊，學富 五 居就係個車字，係啦。其實嗰個老師話俾我聽咧，其實係形容你五個乜嘢居居。 我觉得好好笑， 个老师我哋觉得好好笑，真系好尊敬佢嘅，真系好开心啊！呢日子，然后咧去到广州咧，有间书局咧，即系我哋一嚟咧，佢好开心啊，因为我哋拖住嗰啲购物车仔啊，以前咧系银色嗰啲咧，一条橡筋翘住咧，你一整唔到咧，嗰条橡筋发咁样好危险噶。咁然后咧，我哋去到咧，有人专人招呼我哋嘅，然后就带我哋后边有个室。嗰陣時咧就有啲唔係對外嘅書賣嘅，有啲係內部嘅。咁我哋嗰陣時好唔小心就買咗啲英文字典，咁原來係侵權嘅嚇，結果啊俾人告啊，咁好多呢啲咁嘅瑣事，係啊，成棟金融啲書啊又俾人偷曬啊，我哋書局啊，所以係即係 點偷啊？ 唔點知佢點偷啊？即係唔知㗎。 嗰時候你咩都冇㗎嘛。係 啊係啊，冇閉路電視啊，咁啊成間書局好大嘅，成個千尺。 冇經驗啊嘛。係 啊， 又唔知係咪？ 就擺咗喺門口嗰度，點知真係唔知成棟金融。咁我哋又唔好意思質問負責看鋪嘅同學啦，你真係想點咧？咁佢真係唔想噶嘛。咁呢段日子咧，我真係覺得好回味。我多謝阿華哥，多謝所有我哋五居嘅，即係五條鎖仔。 喂，一陣間先播啦，不如好嘛？做生意咧，真係好多嘢咧，你唔做嘅你真係唔知嘅。同埋好多嘢咧，我都以前試過。你如果你交俾人哋咧，有時係真係爭啲嘅。即係你又 係唔係嗰個都係看鋪都係我哋同學嚟嘅，但我哋唔忍心怪佢啊。即係擺門口嗰陣時真係唔識嘅。原來嗰啲貴價書咧，其實應該係擺緊收銀啊，諸如此類啊。好多真係冇經驗。我哋嗰個書局咧係啲舊樓嚟嘅，全旺角最舊嗰一棟嚟嘅。咁我哋就貪佢平租，結果係 好有嗰啲嘅 好有味道 啊！係 啊 係啊， 我哋自己鋪地氈啦，自己油油啦，又唔識油啊，係啊。咁因為啲油原來揦嘅，揦同個手爛啊，唔識。 但是好好玩的，咁然後砌曬書上去啊，然後有個開幕酒會，我記得。 我都好中意啲後生仔，其實幾個出嚟為咗同一個理想， 係係啊，跟住 咧就係仲要係冇錢啦，一定要冇錢， 係 你先至會能夠 feel 到嗰只，佢就會揾好多身邊啲朋友嚟啊，呢個幫手遊下遊啊，嗰個又我識批檔嘅，我幫你搞啊，呢啲咁嘅嘢嘅話咧，係呢一世都不能磨滅嘅，呢啲就係你一生嘅朋友。 係啊，有個朋友又話我幫你拉段線啦，彈灰喎，嗰陣我唔識咩叫彈。灰啊！擒嗰条木梯上去，然后拉嗰条绳，啪咁样样。 嗯， 哇，好正、啊！ 原来身边啲朋友仔都系卧虎藏龙。 系啊，最辛苦就系搞书展啊！一早咧七点钟要翻去书局嗰度，一箱二箱嗰啲书抬落去，然后叫架嗰啲客货车咁样去嗰啲学校啊。嗰次因为有几个同学去教书嘅，咁佢谂住掂啦。嗱，你教书嗰间又搞书展，佢教嗰间又搞书展。嗱，你搞完咧嗰啲书就唔好翻书局啦，就直接去第二个啦。咁样谂得好开心， 几好 咧！呢啲日子系真系我觉得系啊， 系啊！你谂你即系今日咁可以滔滔不绝嘅话，即系已经抵翻晒 啦。所以 老文青， 唔系文青系 第一代文青啊！ 资深，资深， 资深文青，点玩法啊？ 多谢大家， 文青又要资深。 咁到底文青嘅故事翻嚟有啲咩歌咧？为大家送上咁，你留意嘅晒点半 啊！系啊，后生仔真系应该要有。 真的要有衝勁啊！辛苦都不怕， 冇錯，好開心啊！好，先咧十一點半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道保安大厦一个单位的外墙近日两度有批档剥落散落路面。屋宇署署长余宝美话，涉事的是大厦十六楼早前有岩棚下坠的位置之上，而屋宇署人员在岩棚下坠之后检查时未有察觉。他表示，署方会再检视。如果有類似情況，要比一般處理緊急事故時做得更多。余寶美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相關人員已經盡最大能力，當時有消防協助乘坐雲梯到接近外牆位置檢查，並且即時將鬆脫位置移除，與一般做法吻合，但是不排除批檔有微細裂縫未察覺到。他又說，廚房已經向全港7000多座樓宇發出強制驗樓通知，當局會檢視名單，進行風險評估之後再採取措施跟進。立法會繼續二讀辯論2023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多名議員發言表示支持。實政員卓田北辰說，建議方案之下直選議席減至兩成，民主元素的確減少，但是認為沒有人想生活在高民主成分、低社會文明的地方。民建聯郭佩凡認為直選比例過高，會過於政治化和民粹化，令到議會亂象重生，又認為改革有助重新廣納四方人才，強化基層治理。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霍啟剛認為，今次法案修訂是急切和必須，認為建議的442組成方案有利吸納更多不同階層和政治光譜的愛國者均衡參與地區事務，令到議會可以五光十色。訪問貴州省貴陽市的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朝和貴州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盧雍正和貴州省港澳辦主任陶平生到當地老字號麵店吃早餐長和麵，體驗地道文化。李家超在社交網站說，據說長和是常旺的諧音，寓意吉祥，比喻泛珠九省區和港澳特區的多方面合作交流帶來暢旺、常旺和長旺。他提到，麵店地方不大，但是人情味濃，麵條師傅一邊做麵一邊和顧客寒暄。 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卫冕男单冠军的塞尔维亚球手祖高域和女单世界第一波兰的斯维亚迪两人都顺利晋级第三圈比赛。向温网第八个冠军进发的祖高域在不足两个半钟以6-3、7-6和7-5直落三盘，3-0淘汰澳洲的对手晋级下一轮比赛。另外，斯维亚迪以6-2和6-0直落两盘，2-0击败西班牙对手晋级下一轮比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38点，跌572点，总成交金额48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6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6，跌6.8；盈富基金19.03，跌4.4。恒生中国企业64.54，跌1.52；建设银行4.46，跌1.18；阿里巴巴81.1，跌1.55；美团120.5，跌4元；比亚迪股份262元，跌2毫；小鹏汽车55.7，跌系升6毫；友邦保险77.65，跌2.75；中国银行2.82，系跌2.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8，日元144.21，瑞士法郎0.898，加元1.329，人民幣7.249，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85，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32790点，跌547点，港金報1789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36美元，卖出191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新界区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封路情况，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青马大桥出九龙介乎青衣桥塔至马湾桥塔之间部分的慢线需要封闭。另外，车速限制是会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大家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三号干线7号码头向荃湾、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还有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3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一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前程及期待。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明天会更好。今日咧回忆起乜嘢咧？如果大家仲记唔记得咧，有一日咧点唱咧，有个小学同学打电话嚟咧， 有啊， 呢个萝卜糕啦咁样。其实我觉得耐唔耐咧，我都会揸车经过咧呢、這个嗰、那个湾仔啊，那个叫咩嘉年威路，唔系对唔住，嗰、那个叫做。突然间讲到个街名， 加路连山， 加路连山度，对唔住啊！咁有间红砖细细地嘅小学咧，就系我当年嘅小学。咁啊，谂起乜嘢？ 金银业商会， 呢啲仲记得啊？ 记得。 佢而家其实加咗个人名落去纪念一啲嘅系朋友噶啦。咁啊，叫金银业贸易场咁啊。咁嗰阵时咧，就我最记得学校里边有两个人物。嗱，其实咧而家好多学校都好先进嘅，有好多好靓嘅食物啊，成间 tuck shop 啊。但系嗰阵时，我喺小学咧系冇嘅，唯一嘅食物咧就是一个阿姐，阿姐系点样咧？就托咗一盘面包啊，一个铁盘嘅面包，佢就坐喺嗰个大学校入去嗰个位置坐咗喺度。咁你只能够买面包咯，譬如话要鸡尾包啊、菠萝包啊咁，咁就系你 佢系自己整定系入 佢入边诶，佢都系买翻嚟，即系坐喺度卖。佢就系成间学校嘅一个 canteen、 嗯。 另外一个咧就喺街上边咧，每日我哋放学就会见到一个雪糕佬，佢哋帮佢改咗个花名， 单车系嘛？ 系啊系系，嗰啲雪糕车嗰啲，帮佢改个花名叫耶稣啊。咁啊，啲人 好多胡须嘅。 我其实唔知点解佢哋咁样改佢名咯，咁好中意帮佢买啲咧，除咗雪条之外咧，以前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咧，搵啲胶袋装住啲冻木瓜啊， 有 都有食过， 梨啊，嗰啲 梨啊， 但系好好食啊， 系啊， 食到啲牙齿会好好 菠萝， 系啊，系啊，好食啊。 好食， 而家仲好食，而家冇咯，嗬，即系 冇啦， 系啦，咁咯，咁啊，呢个就系我细个嘅时候谂起喺小学里边好有一种嘅谂翻嗰啲回忆，就好似。一班同学仔，除咗上堂之外，走埋一齐食下嘢。 咁你有冇约到个同学仔出嚟见面啊？ 啊，好爽嘅。 寒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 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口的一篇，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惜光阴，爸爸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嗰阵时呢个雪糕佬咧，有时候咧你话喂，问佢攞啲嘢玩啦，你知问佢攞咩玩？嗱呢样有少少危险，系啊， 系 啲叫干冰啊，咁啊拎翻屋企咧，摆喺啲水盆里边咧，哇，仙境咁。好多年咯， 我试过摆落个厕所。 诶、欸，呢个系一个电影嘅桥段嚟噶，系 啊， 我都试过，好玩。 话咁快就到了今天，旧阵时我变了今天的我，没有了童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心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心中只想起那故旧，那稚气种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蔡国权的童年。 嗯，好啦，到我。咁其实呢，我永远都好相信嘅就係音乐嘅力量。我觉得呢，音乐嘅系心嘅语言嚟嘅。 嗯。 好多时候好得意嘅。唔同嘅人虽然佢就係话即係会讲唔同嘅说话，但你透过音乐嘅话呢系真系会能够，就算我唔知佢唱乜，但你都唔知点解会俾佢嗰啲音乐啊，佢嘅旋律啊，又或者个歌者嘅演出嘅话呢系会深深被打动嘅。呢一排呢我好迷恋嘅一种叫做 reaction 嘅片。咁就系一啲嘅外国人，佢哋会听一啲嘅就系佢完全唔懂得嘅嗰啲嘅语言嘅一啲嘅歌曲，点评嘅就系譬如可能系唱成点样啦，编曲系点啦，音乐系点样啦，再睇埋歌词嘅时候，究竟佢哋嘅反应系点嘅？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当有其中有一位外国人去听嘅时候咧，系会喊出嚟咯。 咁紧要， 佢系完全唔知道佢唱乜嘢嘅。咁但系嘅就系、是，即系当然当知道歌词嘅时候嘅话，佢会觉得就系、是、哇，咁嘅歌词咧都写得出，咁真系非常之赞叹。咁我又突然之间嘅就系睇完之后嘅话，我亦都想起嘅就系、是、啊，呢一首歌系曾经令到我非常之失态嘅。失态嘅就系、是、就嗰阵时候经历紧情伤啦，咁你就会希望去一个地方嗰度去旅行啦。点不知就系个熙来攘往嘅街道，你有冇试过系咁样啊？无端端有一间铺贴播紧呢只歌， 好触动人嘅，好攞命嘅。 听到几句歌词，行唔到啦，你只可以企埋一边嗰度，跟住系咁喺度流眼泪，系咁样流眼泪。因为呢一首歌曲里面嘅歌词嘅话，能够写到嘅就系每一对嘅情侣，佢哋必须会面对紧嘅一啲状况同埋一啲嘅情况。我所讲嘅就系孙燕姿嘅《我怀念的》。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声。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

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黑夜里的一把声音， 我的名字叫做阿华，是一只货船的水手，做了这么多年，当然有很多的经历，有啲开心，有啲唔开心嘅。初相识嘅朋友都有兴趣问下我：，喂，行船咁多年，遇过啲咩得意嘅古仔啊？我都好乐意分享。除咗有一个古仔，我从来冇话俾人听，亦都唔敢话俾人听，因为我知道，就算我话俾人听，人哋都只会当我系傻噶。咁样嘅内容，边会有人信？不过在我心里面，在我的脑里面，我确切地知道，我曾经撞过这个故事是千真万确。还记得发生这件事那晚，我们那只货船遇上很大的雾，夜晚行船本来就一定的危险了，再加上这么大雾，危险度就再提升，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都不会再行住，宁愿停在海中心等天光先再出发的。那晚我们的船长都落了同样的决定，于是我们的船就停了下来了。那晚的天好多乌云，连仅有的月光都遮住了，围绕着船只有黑蒙蒙的水，乜嘢都睇唔到。食完饭之后，我无聊咁坐喺个船嘅甲板嗰度，谂住吹下海风，耳边只系啲似有似冇嘅水声，好静。但突然之间，我好似听到有一下、一下、一下，有人撑船。越撑越近的声音，最后还停了我们的船旁边，跟着就听到一把好像人的声音 在黑夜里面传出来，一个男人在那里喊： 喂，有没有人啊？ 最终我以为是我的幻觉，在茫茫大海夜妈妈，怎会有人撑着船埋来呢？我等了一阵，开始相信，哦，自己听错啫，幻觉嚟嘅。点知迷迷糊糊，差唔多瞌着，我又听到啦。 喂，有冇人啊？唔该认啊我啊！ 原来系真噶，嗰把声又响起啦。我突然之间觉得有种莫名嘅恐惧。边个在海上面讲嘢呢？难道是？我壮大个胆，好大声咁问翻：喂，你是边个啊？静咗一阵，然后我就听到佢话： 我流落荒岛啊，可唔可以帮下我手啊？ 哦，原来是一个人嚟嘅，我心比较安心啦。于是我就问：喂，你想我？点样帮你啊？然后我就听到佢话： 俾啲食物我啊！我同我太太饿咗好耐啦，佢已经饿到奄奄一息，求下你啊，做下好心，俾啲食物我哋好唔好啊？ 啊，咁奇怪嘅！如果佢同佢太太真係流落荒岛，佢应该叫我救佢返去㗎，上咗我哋隻船咩都有得食啦。点解淨係要我俾食物佢呢？於是我就好大声咁问： 喂，不如你叫你太太同你一起上嚟我哋隻船，返去人类嘅社会啦。 佢用好惶恐嘅声音话： 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我哋继续留喺荒岛就得㗎啦。 我心里面有一百个问号，最大的问题是咁黑，我完全看不到他的样子，我只是听到他的声音，其实他是什么样子？于是我静鸡鸡拿了个手机，开了个电筒，想照一下他的样子，点知道佢一见到嗰啲光，就好大声咁话：， 冇得得啊，冇得得啊，冇得得啊！ 佢把声好惊，好似我电筒嗰啲光会杀死佢咁。冇办法啦，我将手机嘅电脑即刻熄翻。跟住佢又话：， 救下你啊！我攞到食物就走噶啦，我唔会再嚟骚扰你噶。 听到佢嗰把声，唉。我忍唔住就话：好啦好啦，你等一阵啦。我翻入咗船舱，攞咗啲罐头啊、面包嘅饮品，用一个绳网装住，然后攞翻去甲板嗰度，大声咁话： 喂，我而家慢慢垂落嚟，你自己接住啲食物啦。 佢好开心咁应咗一声，然后我慢慢将啲食物摆落去。一路垂一路垂，然后感觉到在黑掹掹的环境，有人在那掹了一阵，跟住个绳网就空晒，我就掹翻上嚟了。然后我听到佢用好感激的声音就话： 多谢晒啊，多谢晒啊！ 我仲未嚟得及回应啫，已经听到佢撑船的声音慢慢离开。我心里面的疑团解不开，有点不舒服，不过算了，帮到人就不要计较些什么。我坐在椅上面，海风吹得很舒服，正在我差不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又听到他的声音又叫： 喂，听不听到啊？ 我醒了，哎，他又来过的。 听到啊，有咩需要啊？ 然后佢就话： 啲食物 我拿出回去给我太太的了。她叫我再一次多谢你，同埋你帮助我哋，我想将我哋嘅故事同你分享，希望喺呢个世界上唔好再有人遇到咁样嘅事情啦。 听到佢咁讲，我突然间真系好想知道发生喺佢身上系咩事。然后我就听到佢话。 我同我太太搬嚟美好嘅生活，就系因为有一次出海，我哋只船撞到个大石沉咗，然后揽住个水泡游下游下，去到一个好荒凉嘅小岛。呢个岛上边乜嘢都冇，唯一好奇怪就系岛上边有好多好似人咁高嘅植物，唔单止高度似个人。佢个树干、树嘅形状，简直就好似好多人企咗喺度，随风摇曳。不过当时我哋都冇细心去欣赏啦，只系好匆忙咁揾咗个山窿，暂时做我哋嘅栖身之所。呢个岛真系好荒凉，一个人都冇。我哋虽然用啲木板做咗隻好简陋嘅船仔，但係真係冇信心可以用佢返去人类社会。如果差差一沉咪死，所以一直都唯有留喺呢个岛上边。日中我哋只係靠摘啲生果同埋啲小动物嚟维持生命。可惜捉到嘅小动物越嚟越多，可以食嘅生果都冇啦。有一日，我太太用好奇怪嘅眼神同我话：老公啊，我听到啲树叫我食佢哋啊！我最初以为佢饿到有幻觉啫，点知有一日我自己出去搵嘢食嘅时候，忽然之间。啲风吹到啲树哗哗声，我好似听到有人同我讲：食我啊，食我啊！咁我好惊啊，好快咁跑翻我哋嗰个山窿，唔见咗我太太嘅，我周围揾佢，终于俾我见到佢踎咗喺地下食紧一啲嘢，我跑埋嚟睇下啦，吓你做咩食嗰啲嘢啊？佢喺度食紧嗰啲好似人嘅植物，不停照不停照，好似傻咗咁。佢俾我撞见，好似一个做错事嘅小朋友咁，骂我对唔住啊，我太肚饿啦，我忍唔住啊。见到佢咁样，我都唔忍心再怪佢啦。突然佢将手上面食剩嗰啲植物塞咗我个口，话：你试下，一种好浓烈、好奇怪嘅香味。令我忍唔住咬咗几下，就系咁样，我哋糊里糊涂咁就开始用呢种植物做食物啦。直至有一日，我发觉我哋嘅身体有咗好奇怪嘅变化，喺唔同嘅身体嘅部位都生咗一啲树叶出嚟，而且越嚟越多，越嚟越多。我终于忍不住望住太太，她又望住我。我哋而家知道为什么这个岛会有这么多奇怪的植物，原来他们就是之前流落这里的人。我意思是曾经是人。那日之后，我哋又因为太肚饿，忍唔住又食咗几次，我哋嘅身体变化就越嚟越快，唔同嘅地方都生咗啲树叶、树干出嚟。去到今日，我太太已经行唔到路了，我知道我哋永远翻唔到人类嘅社会，但今日喺岛上边， 见到你只船，我哋怀念人类食物嗰种冲动又升起，先忍唔住过嚟问你攞啲食物。我知道食完之后，我哋嘅日子都差唔多啦。我哋唔会怪任何人噶，我哋只系希望你将我哋嘅故事话俾其他人听，叫你千祈唔好似我哋咁。多谢你啊！我走啦，保重啊！佢讲完之后，一下一下嘅撑船声又响起。今次我忍唔住，即刻打开手机个电筒一睇，然后我见到一棵好大、好似人形嘅植物，坐咗喺船上边，一下一下，好努力咁撑船，然后慢慢消失喺夜色之中，再见唔到。上述故事纯属虚构。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a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I am flying the sky, I am fre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道保安大厦一个单位的外墙近日两度有批荡剥落散落路面。屋宇署署长余宝美说，涉事的是大厦十六楼早前有簾篷下坠的位置之上。而屋宇署人员在簾篷下坠之后检查时未有察觉。他说署方会再检视，如果有类似情况要比一般处理紧急事故时做得更多。余宝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关人员已经尽最大能力，当时有消防协助乘坐云梯到接近外墙位置检查，并且即时将松脱位置移除，与一般做法吻合，但是不排除批档有微细裂缝未察觉到。他又说，署方已经向全港7000多座楼宇发出强制验楼通知，当局会检视名单，进行风险评估之后再采取措施跟进。访问贵州省贵阳市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同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正以及贵州省港澳办主任陶平生到当地老字号面店食早餐长和面，体验地道文化。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据说长旺是常旺的谐音，寓意吉祥，比喻泛珠九省区，和港澳特区的多方面合作交流带来的畅旺、常旺和长旺。他提到，面店地方不大，但是人情味浓，面条师傅一边做面一边与顾客寒暄。审计署署长林思远今朝启程前往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珠海和深圳三个城市访问三日。林思远将会同广东省审计厅、广州市审计局、珠海市审计局和深圳市审计局的人员会面，了解大湾区内的审计工作和行业最新情况，并且就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随行的包括审计署副署长梁家伦。德国受到强烈风暴玻璃吹袭，据报至少一人死亡。德国气象局表示，玻璃从荷兰经过北海向丹麦方向移动，德国西北部和北部地区先后受到影响，沿海地区风速高达每小时130公里。当地传媒报道，风暴所经地区大量树木折断，交通大受影响。在下萨克森州，一名64岁女子在放狗的时候被折断的树木击中死亡。玻璃较早前吹袭荷兰，航空和铁路交通受到严重影响。阿姆斯特丹机场取消300多个航班。阿姆斯特丹北部一条高速公路亦都因为树木倒冧而一度要关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22点，跌587点，总成交金额53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6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8，跌7.6；盈富基金19蚊，跌4.7；恒生中国企业64.4，跌1.66；建设银行4.46，跌1.18；阿里巴巴81蚊，跌1.65；美团120.3，跌4.2；比亚迪股份261.8，跌4毫；港交所288.6，跌8.8；友邦保险77.6，跌2.8；小鹏汽车55.9，升8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19， 日元 144.11， 瑞士法郎 0.899， 加元 1.33， 人民幣 7.253， 英磅對美元 1.27， 歐元對美元 1.084，澳元兑美元 0.664， 新西蘭元兑美元 0.618。 日經平均指數報 32,769 點，跌569點，港金報 17,890 元，是跌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917.69 美元，賣出 1,91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嘅前途，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呢三位老警察系咪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老公 ，B 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 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Hello， 喂喂喂， 喂 Eric 仔， 系呀，你好啊，你好啊， 系点？嗱，今日咧，我头先咧，我对一节目都分享咗啦，即系有一只狗仔咧入去产房啊，陪住主人咧生 B B， 咁我都提出咗咧，其实好多无论猫猫狗狗啦，都系咧主人嘅一个好朋友，甚至系心灵嘅一个好伙伴啊，苏眉吓， 系你个仔 啊，你同唔同意啊？ 绝对同意啦，佢真系佢系好帮到人类嘅精神嘅健康嘅， 嗯，系啊，嗯，有啊，有好多研究讲咗， 绝对有科学根据， 系啊，有科学系冇错， 即系有好多人做咗好多个 test， 就如果譬如你有 depression 啊，有即系有焦虑症啊，有神经分裂啊，有老人痴呆啊，你照顾老人痴呆嗰个啊都有帮助， 嗯，即系个照顾者， 好大帮助， 慰藉佢， 养只动物，会降你嘅血压啦，OK， 咁样就你玩佢咧，会帮你你每次玩咧，你知好似赌钱咁样，你会有少少荷爾蒙叫 dopamine 放出嚟， 冇錯，快樂荷爾蒙， 係， 即 係 類似賭錢嗰種快樂感，嗯， 係啦，咁樣就同埋咧，你同只狗玩咧，你就會即係我都即係對法學有啲研究啦，咁就你會整到你存在喺一刻就唔好成日諗。嚟即系过往或者未来，就变咗你会英文 在当下 啦，系好兴嘅，你做瑜伽游噶啦， 系啊，冇错， 即系呼吸，谂自家，谂而家，唔谂将来。咁你摸只狗咧，有你摸只猫，我只狗，其实唔一定系猫狗噶吓，鱼又有作用，雀仔有作用，会有呢个帮助啦，会降低你个血压同埋你个三高嘅。 喂，你可以养喎、 啊，系 边个需要？ 我啊， 小强啊，血压高啊，佢系啊，其实我会养个宠物嘅话会好啲啊。 但系阿小强系咪从来冇养过宠物？ 有养龟咯，死咗咯，龟都俾我整死，系、啊，但系唔系好长期嗰啲、嗯，即系吸得要玩嗰啲、 哦。会降三高噶， 正啊， 仲即系因为你知道三高系一个。心脏病嘅 indicator 啦， 系 啊，就啊，你同即系最比例系有个比例嘅。心脏病发生咗嗰啲病人咧，都会长命啲嘅。 哦， 系啦，咁样就话同埋65岁以上嘅老人家咧，系睇少 30% 医生嘅养动物。 咁啊悭好多钱， 就因 为 佢哋 嘅 快乐咗啊嘛，即系于是嗰啲心情快乐，亦都令到佢体内嗰啲咩荷尔蒙分泌啊又好咗啊。 系啊，同埋我记得系啦，嗱几样嘢啦，你自己都互动咗啦。我当你系个65岁老人家，你可能你都乖乖地，你都听带只狗出街，咁或者你喺屋企同佢玩，其实你都要频扑咗少少嘅。 运动啊， 喐动下好啊。 去街啊，同佢玩啊！但其实嗱，头先所讲咧，好多好处啦。但我又想问下啦，如果一个寂寞嘅孤单嘅老人家，但系佢得佢一个人照顾宠物，系咪一个问题咧？嗱，我以前试过嘅，好多年前咧，一个人住咧，养只狗仔。但到我翻咗工之后咧，或者我唔得闲咧，佢又好寂寞噶咯。我点样面对呢啲嘢？即系我闷啫。但系我当我翻咗工咧，到佢闷。 即系你又要买一只宠物俾你只狗仔玩， 使唔使咧？即系我佢又陪我，即系再买一陪佢。 系啊， 使唔使咁样咧？ 唔系几样嘢啦。老人家，我有个亲戚嚟紧今个礼拜90岁啦吓。其实我发现咗呢两位人家咧，就好多时佢好难及，即系我同你后生，我仲可以打电话俾阿小强叫佢出嚟食饭或者乜嘢啦。不过老人家开始越嚟越少呢啲嘢嘅， 系啊懒啊， 其他同社会少都接触噶。 系啊， 你退咗，所以人点解话退咗休之后，即系好似世界变晒咁样，唔系你想象中咁好咧？因为冇咗翻工，冇啲朋友，冇个 network，所以咧就其实咧养只宠物咧会帮你 stay connected 同新嘅朋友，即系你可以即系同其他老人家倾狗经啊，喺个公园搞活动啊， 撞到 倾马经都得啦，倾马经都 OK 噶， 系啦， 你买 唔会100% solve 你个问题咧，系 咪 啊？系啦，不过就绝对有帮助啦。 哦， 系你都讲得啱嘅。好似我日日翻工咧，我见到喺我屋企停车场咧，个老人家坐喺长凳，日日都坐嗰个位，就系咁坐喺度咋，望住个空地，又冇人同佢倾偈，又冇人陪佢。咁如果有只狗仔，咁可能都会佢开心啲嘅。 或者反思紧人生咧，好开心咧。 同埋好似一班人，即系如果你又养一只，我又养一只咁啊，交换下意见啊，咁 一闹啲， 有啲 话，有啲声气， 系嘅。 其实点解有头先？咁多效果咧，系主要人類咧係好需要對 power of touch 嘅，即係你去摸只狗，佢又摸翻你舐你咧，嗰個 bonding 咧係對你個我哋好似人類係 program 咗需要嘅嘢嚟嘅，所以我哋特別老嗰一輩咧，其實好少 touch 噶啦，即係你冇話即係而家我個女4、5歲，我就想摸，即係大啲佢就唔會俾你。即系 唔会 掂，俾你掂佢， 系啦。之后就离家出走啦。咁你 哇，你冇咁多个悲， 未必咁嘅。 好 一定离家出走 嘅，系因为佢带个女出去闯世纪啫。嗱，咁样就系啦，呢啲咁嘅嘢啦。其实你即系最极端嘅例子，就系讲话有老人痴呆 Alzheimer 嘅老人家啦。其实好多时嗰啲人咧，好可以好嘈嘅。因为 嘈 闹人啊， 系有少少似细路仔我感觉啦，因为我屋企都有试过有一个老人家有我大伯娘，咁就佢好似佢翻2、3岁咁嘅，无端端咧佢好 frustrated 嘅，你 控制唔到， 想表达不表达唔到， 系啊， 唔记得咗， 系啊， 所以就依个系绝对会减低一样嘢添啦，同埋咧即系会减低佢个狂躁嘅 behavior。你可以买个鱼缸俾个老人之后都有帮助噶，加埋咧最紧要系嗰只猫狗咧都会俾啲 focus 点俾照顾老人之外个人添嘅，嗰个人仲 under 多啲焦虑先。 哇！如果听你咁样讲嘅话，真系有百利而无一害喎。 系啊， 吓！ 但头先你所讲咧，即系嗰种 love touch 咧，咁鱼咪唔好呢一样嘢咯，你唔好喺水度闹佢，上嚟 touch 佢噶嘛， 揽个鱼缸咯， 唔系咁啊嗱，鱼咧就会 有另外一种嘅乐趣， 系啦，会帮你个会 focus 存在感多啲、啊，你喺嗰度望住佢。譬如雀仔咧，其實就係養雀仔啦，好多時都會同埋養魚咧會減低你肌肉緊張啊，你個心跳會慢啲嘅。 嗯，好似睇住 如果你養只雀仔咧，好多時老人家個腦，即係好似人哋講話打麻雀會幫你腦，誒養雀仔都有呢個效果嘅。 係咩？麻雀同雀仔都有呢個效果，咁得意。 你會 sharp 啲嘅。 哦、okay、 因为你好多时啲老人家即系意思唔系你屋企养只大鹦鹉唔喐佢啦，你知啲老人家揸住只雀仔出去又 饮茶， 系啊， 要去啊，今日要买下蟋蟀啊，咁样就你就有多啲 有啲细艺啊， 系细艺， 系 啦，所以唔系一定要猫狗，如果你唔系敏感白兔嘅，或者敏感猫狗，你可以拣即系譬如养只白兔啊，养其他动物，全部都有一个。 疗愈嘅作用， 心灵嘅效果 嘅，咁、希望大家做一个健康嘅快活人吓。咁当然啦，要睇翻自己嘅屋企人中唔中意啊，环境许唔许可啦，呢个都系要考虑嘅因素。 咁我养咩好咧？我减低三高。 你会建议佢养啲乜嘢啊 ？Dr. Eric 如果系咁样，即系小强，系啊， 小强你有时间多唔多啊？ 我好忙嘅。 好忙嘅， 喂嗱，其实佢呢个问题好喎，你忙同你得闲嘅人咧，个选择可能系唔同嘅，即系有啲因为有啲宠物需要多啲时间照顾，有啲宠物就唔需要咁 多时间。有咩建 议你噶？养鱼咯，我养雀 系咯，我都养鱼啊， 两个都好好。我最近 养鱼好啊， 养 干净。 我送一条鱼俾你啊，送一条靓鱼俾你。 sorry 咩话？ 唔系你养一条鲤鱼俾我出养啊？ 佢哋喺度搞 gag 啊！你讲啊，你继续讲。 哦，佢就系养鱼啦，养鱼都好啊，养鱼我认为容易啊，养条金鱼养咁好 day maintenance 其实唔难嘅， 系啊系啊 ，set 好个 filter 佢自己清洁自己噶啦，基本上都唔使成日换水嘅，所以啊你可以养鱼咯，雀仔都好好，雀仔就多少少嘢，你每日都要清洁佢嘅嘢，加水换水咁样嘅啫，不过好快嘅，即系。牙都快过佢咁样，我认为你可以 都快过佢。 唔好嚟养鱼，我觉得养鱼 系养鱼干净， 唔使你可以出去叫佢食你个煲仔饭喎。 咩话？ 即系降三高喎。 系，咁你咪食唔到煲仔饭啊？系嘛？ 唔食咪唔食， 养个鱼就食得噶啦。养鱼先。 喂，得闲搵阿 Eric 倾个偈咯。系啊。 記得 social 啦，冇咁自閉啊！你 我知道好辛苦， 佢先至唔自閉 啊！佢唔知幾多局啊！好啦，多謝多 Eric 做個健康發人，好冇？ 多謝， 多謝曬 啦，拜拜。 好啦，時間咧仲有11分鐘到晏晝1點，聽緊風騷發明啦。31度氣温，水度濕度73%。講喺暑期工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啦。咁啊，我亦都遇過一啲朋友咧，係揾暑期工咧，就係叫做咩踩咗陷阱啦，係啦，因為呃啲細路仔又咁。 系啊，人工超高嗰啲咧，就你自己谂清楚啦。即系你有冇咁嘅能力去赚嗰啲钱？ 又或者根本上系唔系真系咁高咧？ 系啊， 嗰份工嘅性质系咪做呢一样嘢，定系做第二样嘢？ 又或者去到嗰个环境，你都要小心啊！如果你做厨房啊，或者啲高危嘅，都真系要好小心。 系咯，我唔系咁高，我都要做 model， 咁系咪入就要小心啦？ 好啦，所以即 model 嘅 model， 所以即安剧咧，而家马上送上，就系讲呢个暑期工嘅。听日星期五我哋再见， 好，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暑假啦喂 ，Yeah！ Sarah 同学，放暑假你有啲咩 planning 啊？ 其实年年放暑假都系差唔多噶啦，去伦敦度听下 opera， 仲有咧就系瑞士食朱古力，再去日本。 够啦 ，Sarah 同学，你实在太浮夸啦！你今年成几十岁人，仲未中学毕业，你唔觉得好丑怪咩？ 唔觉、啊，肥强同学，你自己今年啊都差唔多40几岁啦，都仲未小学毕业。 够啦，年年放暑假都系为咗呢啲嘢而唔开心，我哋可唔可以进步啲啊？为自己打气加分。 力俊同学，你讲得好好啊！我哋不如9月新学期开始，我哋一齐努力好唔好？ 唔得啊 ，too late 啦！我哋应该要8月开始收拾心情，执好书包，一齐努力啊，好唔好啊？ 唔好啊，都系 too late 啦！我哋应该马上开始努力。努力 再努力。 两位同学，我都想即刻努力，不过又唔够钱买参考书，咁你叫我点努力啊？ 借口嚟嘅，四十几岁人啦，你都已经吓，趁呢一个暑假嘅话，做暑期工赚啲钱，既可以赚一啲书保费，又可以买参考书，仲可以去玩两日增广见闻。 暑期工我未做过，我要注意啲咩啊？ 嗱，咁你就问啱人啦，我系暑期工达人。等我话俾大家知，有好多青少年都会趁住暑假嘅时间揾暑期工，除咗赚取零用钱之外，仲可以增加工作经验同埋扩阔视野。初出茅庐嘅青少年朋友要慎防求职陷阱，同埋留意劳工法例嘅保障，又要注意职业安全及健康同埋相关法例嘅保障同责任，避免发生意外同埋危害健康。 我俾你呢一个暑期工达人叮醒咗啊！其实咧，我都几清楚知道涉及暑期工嘅常见工作意外，包括滑倒或绊倒、被灼热表面或者物质烫伤，仲有与物件碰撞受伤、搬运物件时扭伤以及被工具割伤等等。大家记住，我就系暑期 KOL Sarah 啦。听住啊，就算系暑期工，只系一份短期嘅工作，以往亦都系曾经发生严重嘅暑期工意外噶。大家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 暑期工达人、暑期工 KOL， 你两位好犀利嘅，对暑期工工作安全咁有心得，轮都轮到我变身啦！ 肥强肥强，咁你变身乜嘢啊？ 各位听众，我肥强而家变身暑期工网红。青少年朋友听住啦，由于大家缺乏经验同埋冇接受过正式嘅训练，绝对唔适宜从事危险性高嘅工作，例如喺建筑地盘工作、操作重型机械及起重机械、木工或危险机器及处理化学品等。根据法例，未满18岁、未受过训练及取得相关资格证明嘅人士，系唔可以操作任何起重机械同负荷物移动机械，亦唔可以担当吊运工序嘅信号员。佢哋亦唔可以喺吊船上或进入密闭空间工作，例如沙井或地下污水渠。法律亦禁止未受过相关训练嘅18岁以下人士喺地盘工作噶。 肥强犀利，终于似翻一个网红啦！对暑期工工作安全咁熟悉。所以青少年朋友都要认真记住，在接受工作的时间应该量力而为，对工作环境要多加留意，了解当中的潜在危险，并遵从雇主提供的安全指引，以减低受伤的机会啊！ 冇错啊，青少年你应该要熟悉工作场地的逃生通道，同埋注意防火安全措施。目的就是如果真系发生火警的时候，能够适当咁样马上地作出应变。在搬运物件的时候，需根据危险评估所制定的安全措施，然后采用正确的姿势去搬运。提举时候要保持腰背平直，以避免弯腰，并使用手推车协助。 哇，讲咗咁多，有啲口干。暑期工 KOL Sarah， 你有冇同感啊？ 有啊，我唔单止觉得口干啊，我仲觉得有啲肚饿添啊。暑期工达人啊，不如我哋去茶餐厅整个茶餐叹下，好唔好啊？ 好，不过边个请啊？ 等我嚟啦，呢间茶餐厅好嘢食啊！咦，冇人嘅，等我入厨房睇下有冇人先。哇，有咩好嘢食先啊？ 咪住，咪住。飲食業的出品重地，即是廚房，同樣對很多新人來講都是危機重重，特別是那些想入飲食業做暑期工的青少年朋友。記住，如果你們真的要出入廚房做事的話，要留意濕滑的地面，小心鋒利工具，還有要穿著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例如防滑安全鞋同埋防角手套。 系啊，青少年工作嘅时候咧，必须要格外留神，唔可以嬉戏同进行其他危险行为，令到自己或者系他人受伤。万一工作嘅时候受伤，不论伤势轻重，应该要立即向主管情报同埋妥善处理受伤。 哇，好嘢啊！达人 KOL 两位，我啱啱收到通知，有间大公司请我做暑期工，好紧张啊！ 唔使紧张，不过你要记住，你开工前要听从雇主同埋负责人所提供嘅安全资料，特别系响工作安全同埋健康方面啊，唔可以掉以轻心。仲有新入职嘅时候，一定要参与入职培训。 系啊，喺工作进行期间，如果发觉有工作安全同埋健康嘅问题，要立即向主管报告跟进。仲有啊，肥强，你平时咧翻学读书，全部都系求求其其嘅，你今次做暑期工，唔该你真系要格外留神，唔好挂住嬉戏同埋做出其他唔安全嘅动作，引致自己同埋他人受伤啊！ 放心啦，只要我唔同两位损友一齐，我做嘢就会好认真、好小心啊！例如我唔会从事危险工作，避免意外发生，包括唔响地盘工作、唔操作起重机械、 唔喺密闭空间工作，例如沙井、地下污水渠。我仲未讲完噶。啊，唔操作木工或电动机器，例如五金啤机，唔处理化学品或有害物质，唔从事与火有关嘅工序，例如烧焊，亦唔进行高空工作等等。 肥强，所有青少年朋友做暑期工，千祈唔好做嘅工作，你全部都讲晒啦，证明你份人都好小心。咁我想问下你，你话嗰间大公司究竟请你做咩暑期工啊？ 喂，你哋误会啦，嗰间公司得一个字咋，就叫做大，全名大公司。 我哋知啊，咁间公司做咩业务咩行业先得噶？ 吓，做咩行业？死货，我真系唔记得问添，等我打个电话问下先。 唉，都话佢求其噶啦。 青少年朋友，千祈唔好学佢啊！搵暑期工作要认真。做嘢安全需好小心。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这只只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